神气挥小手，他如阳光给我欢欣，他如黄花风里笑，他的幻觉可以梦回旋，他如神风吹小草，他如泉水敲我的心，他如神曲心里奏，他将神秘梦影那处寻，石桥上动远眺，花的笑如晚。